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7点钟，嘿，各位，现在是正在为你送出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早上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又是全新的一周了，现在是7点钟。 是，我马上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叫做《桃花源》。有没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感？ 有有有。 但是它不是这个腾格尔的版本啊，来听听看。 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歌曲《桃花源》，他这么唱的：桃花源里人很多， 真的是被支配的恐惧，谁都逃不掉啊。 嗯，哎，这首歌曲听说你也会唱啊？ 对啊，这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会经常听的、啊、这是来自蔡依林的那张专辑《特务机》你还记得吗？ 哦，我记得，然后当中有一句词儿是这个一个打鱼的那么有福气、哎、是吗？ 真的，全新的一周不能让大家好好说话了啊。现在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这个周末应该感受到降温的强大威力了。 是的， 那么今天一开始还是来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的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明显的降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天气很冷，所以上学上班的朋友要注意了，一定要添衣保暖。那么早晨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呢，南部地区的雾气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车距，保证交通安全啊。那白天呢，我们头顶的天空逐渐的多云转晴，能见度转好。今天早上开车出行，由东向西的时候，真的是从后车镜上看到了背后的朝霞，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所以今天能见度好转，示意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者是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总体来说呢，就像刚才我旁边的静瑜说到的啊，就今天总体来说还是挺适合来出门的，因为前两天有点雾气蒙蒙，而且整个天空呢都是笼罩在一层这种阴沉当中，所以呢让人心情也莫名的不太好哈。 但是现在7:05收听到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吧。今天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已经出现了，第八名出现了空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 第八名空缺， 来看看，今天第一名是明，第二名是蜜糖小琛，第三名关海听涛，第四名是 Circle， 第五名是青青紫金。 我们来看一下 Case 说，快夸我快夸我，终于挤进去了，我看看你到底挤在哪里哈。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飞鸟，第七名是 Case，第八名是空缺，那但有可能，我估计有可能是不是这个系统有点问题哈。第九名呢是 A 晨光啊，第十名呢是贝麻麻，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是，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历史最好成绩第21名Miss 刘哈，鼓励一下，必须要鼓励一下。那各位已经完成了签到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挺好玩的事儿。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问题呢，其实有点意思，因为最近呢，这个微博你去搜一下热门的话题榜当中呢，除了IG 夺得了世界冠军之外啊，这个简直是铺天盖地。 我要赶快点头表示我听得懂。 喂，你会不会发现有这样一条爆炸性新闻之后，大家都会去翻一翻到底什么是 IG， 什么是所谓的 S8， 就本来 世界冠军啊， 就本来是想就是哦这什么呀看不懂算了。结果看到了一条爆炸的朋友圈，就好多人都转发说这已经成为了划分中青年群体的一个标志。你知道吧，内心一紧，赶快去搜索，生怕自己错过了些什么， 生怕自己被划到中年，对不 对， 但是我们今天还好，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没有这么可怕，没有让你划到这个青年或者是中年这样的一些担心。我们互动话题呢是最近呢，其实在一大片汪洋大海的 IG 夺冠的这个榜单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条话题叫做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 所以它跟 IG 夺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是想蹭热度是吧。 哎呀，你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来蹭蹭热点的，对不对啊？好了，欢迎大家呢把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这种答案呢，来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赶快先把这个问题问到静瑜，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觉得不过如此。 我觉得很多，这就是人性的一个不能叫缺点，就是弱点吧。就其实很多东西你之前非常的向往，但当你拿到之后你觉得说哦，因为你又有其他的目标想要追寻了，所以这个就觉得不过如此。 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没说什么具体的事。 我要这么说的话，会就是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很想当主持人，然后现在就真的当了主持人，发现 特别好，真香， 跟普通的上班搬砖也是一样的嘛。 好了，来听听李荣浩的这个答案啊，他的答案是不将就哈。 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这个首先呢，我们是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刚才不是这个签到榜的第八名空缺嘛？ 嗯。 然后有好多人呢都弱弱的跑过来说：“哎，我跟你说， 我就是第八名。 你要说一个人过来的话，我还相信。但是你们真的是来的人太多了哈、啊，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第八名，到底哪个是真的哈、 啊？一直想进前十啊。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各位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 嗯。 高壮壮的这个答案呢，真的是好让人生气的呢。 怎么说？ 原来想考第一，后来吧一直考第一就觉得没意思了。 嗯， 这算不算得到了？觉得这就这样呢？ 但是我觉得 一直考第一，好生气啊！ 你得先给我们证明你到底是不是一直考第一啊？这个还暗自来给自己营销一波啊！我觉得这个于天天这个答案实在是笑死我了。他说、上班路上呢，老公开车，听完这个话题以后呢，我就问他：哎，老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得到以后不过如此的这种事情呢？然后呢，老公想了想，转过头，用那种眼神看了我一眼。关键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说大战一触即发，为了道路安全我先忍一忍。 对对，这个先得忍忍哈，等停好车就是不用不需再忍哈。 啊，不不，是我觉得这样，在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先设计几个桥段或者段落之类的，好不好？ 但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伴侣，比如说 Lunatic 跟我们说我老公啊，我好说我女朋友啊，你说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在一起之前都觉得对方特别特别好， 嗯， 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发现 其实就不过如此吧。 哎，你们这些老公或者是老婆不在旁边的人说话就是硬气啊。 对，你像这种直接坐在旁边的，为了道路交通安全还得再忍一忍呢。 对啊，所以我不太相信你们所有人说的这种话哈。木易说，尤其是各个渠道营销推送的景点，就是推送的时候觉得哇，简直是无敌海景或者无敌美景啊。 旅游景点就是你得到之后你发现不过如此的，就是十个景点八个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吧，就之前吹的天花乱坠，到了之后发现说哦好吧。 我觉得如果不就是如果去了之后发现不过如此，就还算一种比较正常的体验。 嗯， 就比如说前两天如果是这个十一小长假的时候你去的话，那就不是不过如此的这种事情了， 这就是过不下去了。 是的，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答案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可以这个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所有的答案当中呢，我记得昨天我看到了一个人回复，在网上一个回复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当时特别的跟刚才那考第一的有一拼啊。 嗯， 那人说钱拿到手里以后觉得那不过如此。 请问你是马云爸爸吗？双十一快到了，要不要考虑投一下我们节目？ 然后很多人就在说啊，你这个不过如此的生活能不能给我，很奇怪的感觉。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早间秀的互动当中，来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How Long 啊。我跟你说，虽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但 Charlie Puth 的音乐果断的不再起列。因为前两天呢在上海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我有朋友现场去了以后说真香， 超级香啊， 会用炸裂来形容吗？ 会用。然后他就觉得啊，当天呢虽然天气比较寒冷，但是觉得现场所有人万人大合唱他的歌，这种单曲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啊。 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刚推出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说，觉得它有成为爆款的潜质。 是， 果不其然，真的就是好听加好听。但即使听着这么好听的歌曲，看到各位的回复答案，我还是忍不住。 嗯， 哎，你说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出来，就是说话让人这么的？ 你想说谁你就说吧啊， 大迷，你说 怎么说？ 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 嗯， 早安音乐秀签到前十名啊，哈哈哈哈哈。 他签到前十名了吗？关键是啊， 应该是以前有签过吧。还有谢谢也跟我们说， 嗯， 以前觉得吧被主持人点名好幸运好激动啊，现在发现不过如此嘛。 啊，是这样吗？谢谢。 怎么都是来吐槽我们俩的？ 你之前还准备让我给你放歌，你到底想不想放了哈？ 嗯，歌还想不想要了？你放完之后他就会说，以前觉得主持人放一首我点的歌特别高兴，现在发现 不 过 如 此吗？ 太坏了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Kiss 说各种别人家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对的，因为你会发现你从小学的时候或者从孩提时代就这样 有比较心理。 对，你比如小孩如果是他让他自己吃饭他不吃，看旁边小孩也在吃，他们俩比赛的话， 你们俩比赛 超级快吃的啊！ 对，拿勺子哈。还有 Chris 丸也成功的给大家悄悄的警钟，因为马上要到双十一了。 嗯， 他说双十一的购物清单吧，选的时候都是万分激动啊， 嗯， 拆开快递发现其实也就不过如此嘛， 嗯， 就还得退货，还挺麻烦的。 哎，这个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你会发现你购物的时候最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付钱之前， 嗯， 或者是这个寄到东西收到之前，你挑选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真正等到了之后呢，总有那么一两件是你觉得不过如此的。但我前两年看到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也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抖音神曲的片段 啊。对对对， 就是你当时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觉得哎呦十秒钟好好听， 哎， 这十五秒钟好好听， 蓝天白云星空万里，然后突然发现开头的部分其实也还挺好听的了。 对呀，啊，这首歌我觉得还可以。 那我举了个什么讲真的会不，这也还可以，啊， 这个其实全曲的话就真的就差一点。 那哪首呢？你想说哪首呢？ 不你刚才说那种讲真的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类型啊。就是你如果听全全曲的话你发现哎最好听的还是这一句哈， 嗯，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大家对这种期待当中的这种确实的不一样。所以对你来说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欢迎继续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哈。 对，那是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很期待， 嗯， 比如说正在热播的《创业时代》， 嗯， 但是呢因为 Angelababy 的演技之前的时候也是各种被截屏嘛，什么走路姿势啊或者演女强人啊等等等等的， 嗯， 那么呢因为她的演技所以这部剧也是备受争议的。 是， 而界限里改革40周年的东风呢，其实这部剧是大家还挺关注的，因为是体现创业的这个主题的，嗯， 最奇怪的是你说 Angelababy 的演技备受争议就算了吧，这袁泉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塑造的高级感十足的白领的精英形象这个时候突然又被人重新抓回屏幕当中来哈。 对，经常就会有两个动图，就是一个会截袁泉，一个会截 Baby， 然后把他们两个并在一起称说，嗯，你看看真正的白领女精英应该是怎么走路的，人家应该是怎么笑的，人家应该是怎么说话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在想说，那女主角换成袁泉是不是好一点？ 是，那袁泉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出现了，她说哎，最近呢我和陆毅搭档领衔主演的这个《风再起时》宣布马上要登陆这个湖南卫视了，而且呢同样是一部创业题材剧，你看有没有哈？ 嗯， 就是两部感觉要马上要打得火热的感觉。 是，而且时间线也是跨越了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了时代浪潮当中个人命运的变迁。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创业时代这部热播剧当中的一首主题音乐，来自于陈粒的影响。虽然呢大家觉得杨颖的或者 Angelababy 的这个演技呢是受到了一些争议，但这部剧确实贡献了很多的好歌啊。 就这部剧 OST 都特别好听，大家可以去找找来听听看。 陈粒影响。 别的肩膀就当作最后的家乡，你给我的希望放在心上，任你去随便遗忘，去一个没你的地方，试着忍住不去回望，你领我的倔强长出翅膀，再不害怕飞翔流浪，我假装不在乎悲伤。

因为科学跟营养的早餐才能为我们全新的一天提供能量。那么好的早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六个一啊，我们分别来讲讲。首先呢，就是饭前一杯水。人经过一夜的睡眠，消耗了大量的水分和营养，起床以后处于生理性缺水的状态。那么如果只是进食常规的早餐，远远不能补充我们生理性缺水，所以刷完牙之后应该差不多喝300到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既可以补充流失之后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道。但是喝水还是要适量的，不要喝多了。今天早音乐秀要提供给大家的音乐早餐，从歌名听起来可没有那么健康哦。我们来听听来自五月天的这一首《咸鱼》。 我是一只咸鱼，不想传染，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有话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得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却有梦的天真。我是傻，不是蠢，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明白坚持是什么。特别出众，我只是敢不同。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了再从头。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有梦。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只有梦的天真。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明白坚持是什么。我如果有梦，梦要够疯，够疯才能变成英雄。 好，各位，7:3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刚才呢，静瑜又把自己的这个音乐早餐端出来了。有没有觉得吃完早餐以后也觉得不过如此？ 那没有，因为今天是五月天送上的音乐早餐，所以觉得格外的活力满满。 还算被你给熬回来了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我觉得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算一个。但如果是你吃到一顿特别特别爽的话，你觉得哎，确实还挺美味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吃饭，好像很多人也无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觉得不过如此啊。 而且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想要减肥，但其实呢，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呀，好想吃饭啊，这顿好香。然后吃饱了之后，充满了罪恶感。哎呀，其实就吃饱以后也就不过如此嘛。 那是你自己说， 肯定是你已经吃饱了呀。 对啊，尤其减肥时候，那会儿饿的，就是看什么东西都感觉是两眼冒光的时候，你竟然能说出不过如此这种话来，我觉得我是不相信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话题互动环节，特别拉仇恨的一个词儿，到现在我其实都不太敢提，就是车牌这件事儿 啊。 但今天呢，喜康牛跟我们说，每两个月摇号那天吧，就特别激动。可是当我中签了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嘛，有没有很欠？ 那就是你中了签之后，你当然可以这么想，是吧？ 但是现在很欠的不仅仅是你啊，拿了橘子就跑。他说，以前我特别羡慕有金牌的人，现在呢，一下子要养两辆小汽车，压力好大呀，这个保险保养承受不起呀， 太可怕了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跟你们这种说话相比呢，我觉得这个刘新宇的这个答案会稍微，好一点。他说，学会开车啊，就是之前呢怕开车，恐惧上路，被先生套路开始学车之后呢，就是还学了一段时间，是吧？那现在呢，终于拿到驾照之后，接送女儿上下学都需要我开车上路，这种幸福感呢，但是之后你会发现学会之后也就是不过如此的感觉，但是还是会感谢被先生套路学车这件事哈。 是，白话跟我们说，以前买的玩具也就不过如此嘛。确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买玩具的时候都会啊，这个我好喜欢，那个我好喜欢，玩了两三天以后，当你把它里面的窍门琢磨透了，基本上也就扔到脑后，不会再管了。 你还真的跟他分享了一下玩玩具的套路啊。 对啊，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是，玩具这个东西呢，就基本就是也算是自己的这种易耗品了，就是得到之前的确实特别想玩，那这真的拿到手上玩之后呢，确实可能把里面的东西窍门都总结到了。但刚才呢，大家都是用这种说话的方式哈，还真的有一位我们熊板板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 是直接给我们拍小视频了啊。 对， 是这样的，刚刚有朋友提到呢，说应该是太子吧，说就这个男生都很喜欢买这种篮球鞋， 对， 特别什么限量版呀、明星款啊，还有特别贵。我后来才发现那种鞋那么贵啊。然后呢，买完对，买完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也就不过如此嘛，因为说的各种好呀，适合运动、舒服，买过来之后发现不过如此，跟一般的鞋差别不大。这时候熊满满就给我们拍过来了一段短视频，就是各种限量版的鞋360度全景展示，最后不过如此，扔掉， 光机往地下一扔， 这不是地，这是垃圾桶，你看见了吗？ 啊、是垃圾桶， 对， 才反应过来啊，是的啊。但是我觉得，你知道真正喜欢鞋的人会怎么说吗？我上次看有个人说到了一段说，说真正喜欢鞋的人是，就是衣服穿几十块钱的，裤子穿几十块钱的啊，都无所谓，但一定要穿一双几千块钱的鞋。这样才能衬出我自己的高大上。但旁边人说，你衣服都穿成这样，谁会先看脚啊？你说是吗？ 而且谁会相信你的鞋是真的呀？ 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在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先想到不过如此之后，你估计就会把这件事情的过程重新来一遍啊。 但有些东西呢，是你得到之后或者到现场之后发现说，真的是不虚此行，而不是不过如此的。比如说像听音乐会啊，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我是歌手》当中，李健有唱过一首非常经典的《贝加尔湖》。哇，当时现场那个感觉特别棒，因为有一位伴奏的巴扬演奏家，那么他是东方歌舞团的吴琼老师。 哎，11月9号呢，吴琼老师就会在国图艺术中心的音乐厅来上演一台《魅力吴琼》，吴琼和他的巴扬音乐会。当晚呢，这位跨界艺术家呢，将用他的手中的巴扬和他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激情诠释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作曲的这种作品，同时去分享一下音乐背后的温情故事啊。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跟吴琼合作的艺术家包括李健，其实呢还有梁咏琪、林宥嘉、徐佳莹、蔡依林、张靓颖、信啊令、彭佳慧、老狼、杨坤、罗大佑、陈方圆、水木年华等等等等。那除了大家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看到过他，其实之前他在电影《芳华》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也有过本色出演啊。 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来自于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我估计今天我们说完之后呢，很多人可能又重新去翻一下这部片子，来看一下到底吴琼的那个巴扬是在什么时候来开始的。来听到的是《全世界谁倾听你》。 多希望有一个像

你好像什么风格都有，我希望用音乐来替我解释，但我听过之后估计还是会觉得不太知道你是什么风格， 或者什么风格都有。 太过分了。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 Like That 来自于 Chris Wu 吴亦凡。I'm about to go with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go with all.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we going. Tell me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Tel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ook a chance like that.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She a 10, yeah, she bad, yeah, I love my baby. She a 10, she a 10, yeah.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dipp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yeah.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 yeah. Anytime, yeah. While I'm talking, I ain't frontin', that's the way we live it, yeah, yeah. She a feelin'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res. She stares.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Who can resist, and I don't wanna miss one time, yeah, yeah. Just me and you, oh, all the time. Oh, you on my mind, oh, yeah,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I'm about to go with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go with all of you.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All night on the phone, ay, 24/7 we go, 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ay.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re a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in my money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Tel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re abou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OK,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hris Wu 吴亦凡带来的 Like That, 怎么样？这个感觉是怎么样？他什么风格？来告诉我。 就是吴亦凡的风格 ,skr skr 的风格。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了，就是所谓的什么风格或者界定呢，都是大家框定出来为了比较好分类的一种方法和原则。但是如果你真的自己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套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大可以来跳出这个所谓的分类以外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自己给自己设限，特别是数位发行年代，其实大家已经不是那么完整的在乎一张专辑内在的逻辑线或者主题的承接性，因为大家都是一首一首发的，所以大概攒够了之后把它合一张专辑其实也无可厚非、 啊、 而且每一首歌其实它发布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意境，比如说像中文单曲天地就是今年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你非要让它跟 Like That 达到一个主题或者风格的统一，这真的是蛮难的、 就是那我觉得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先唱一首天地，就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所谓 Hip Hop, 然后就说那你下一首歌准备干嘛 Like That 呀就跟刚才首歌一样 是 skr skr 就完了啊。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吴亦凡的 Like That。 嗯， 我觉得算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最新的这种配器啊，或者配乐啊，编曲啊，包括有很多 urban 城市化的这种风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有点意思了，它是电视剧我们的40年当中的插曲昨夜星辰。 嗯， 这首歌曲其实我一说昨夜星辰，我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赵丽蓉老师，昨夜的星辰，就是他有那个烫山口 音，带抖， 对对对，那种感觉的唱法啊， 还要带点抖呢。 对、啊， 但这次的昨夜星辰呢，请到了大家还蛮喜欢的这个小众独立乐团、Mr. and Miss， 之前大家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到过很好玩的你怎么不上天呢、啊、晚期拖延症患者啊等等，直戳我们内心的这种歌名。 对， 那这一次呢 Mr. 也就是其中的杜凯，他说还有这次录音真的是难为了留恋，也就是这个 Miss 哈、他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首歌的年代，那为了改编呢，他们先立后破，先一遍遍的学唱跟模仿原版、就伪装记忆，假装这是一首老熟歌吧， 特别熟， 然后再抛弃原唱重新加工内化、经历了几次返工，所以复古的难度应该就在记忆现场重现了吧、 然后你看啊，人家不愧是这个北大的一对，对不对啊、他最后还加了这么一句话，说就像博尔赫斯虚构的那个重写的唐吉诃德一样，假装自己是17世纪西班牙人的当代作家。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有没有烫闪味呢。 那当然没有，来听到的是 Mr. Miss 带来的昨夜星辰。 昨夜的星辰 浩婶儿，你们家遥控器谁掌控啊？ 必须是我呀， 这么厉害，一家之主啊。 主啥呀，我老婆只是懒得动手，她要什么台我给她调什么台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11月3号，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仁川举行了决赛 ，IG 战队3-0零封了 FNC 战队，捧得了 S8 总决赛的冠军奖杯，也夺得了 LPL 赛区当中的首个全球总决赛冠军。由此呢，中国的 IG 战队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中国内地战队。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呢，战队官方的微博的夺冠消息下面的评论数就已经接近了3万条，点赞数更是超过了12万。而在当天微博热搜榜单的前十名当中，竟然有半数与这次赛事 IG 战队或者是王思聪有关。如果说一个项目要有参与的群众基础才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电竞其实已经算是最有群众基础的项目之一了。在电子竞技的领域当中 S 赛就相当于足球的世界杯、女排的世锦赛以及乒乓球的世乒赛，是由全世界认可的英雄联盟最高水平的对决，也是全世界各地的顶尖队伍为荣耀而战的最后的舞台。 IG 战队通过长达8年的砥砺前行，终于获得了他们第一个冠军。而很多人为什么会热泪盈眶，因为无数人不被理解的年少轻狂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终的证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一次 S8 当中全球总决赛的指定单曲 Rise， 来恭喜 IG 战队为国证明。 Welcome to the world, no heroes and to make it out alive. So higher and higher you're chasing, it's deep in your bones, go and take it. This is your moment, now is your time. So prove yourself and rise, rise, make them remember you. Reach for the summit. Visions pray the one falls steadily the end. So higher and higher you're chasing, it's deep in your blood, go and take it. This is your moment, take to the skies. Go prove yourself and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曲的 World Alive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Rise、这个大帅说 这歌真难听，瞎改经典。但我 觉得这说的不是 Rise，这说的是刚刚 的 那首《昨夜星辰》。 是，我是说这首歌曲。还不算是经典吧，应该算是现在最鲜活的最具活力的一首单曲。因为如果你看到了 IG 夺冠的话，你会发现全场其实响的都是这个音乐啊。 哎，但是你刚刚里面讲的那叫什么 PPP LPL 啊、哦、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IG 战队还有 S8 都是啥就我真的是已经完全被划到了中年人序列当中啊，就感受不到，但确实是觉得说我能够理解大家的那种感受。 你啥都没说出来，你怎么理解的？这话也太不真诚了、啊。 就是各位在朋友圈当中发，就好像你一直不被认可，但是终于就是获得了成绩，然后展现给父母看的那种感觉。嗯，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就是 S2 开始呢，就是第二次所谓的这世界杯开始。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不停其实有战队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每次哪怕是实力还不错的时候呢，都没有能够最终拿到桂冠啊。 那好了，你放弃吧，就我也不太明白的，S 什么来着？那叫什么 P？ S 八，然后是什么八来着？是 S 八，疯了啊！反正大家我觉得可以多多去给 IG 战队去鼓鼓劲，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年呢在亚运会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已经被列入到这种观赏的这种比赛模式啊，而且确实呢，中国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所以老年人同学。你看我这样的 中年，跟你说是中青年的划分标志、 啊、 你一把就把我推到了老年群体、啊、 中年人敬语、 嗯、 所以你要不要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显得你还比较年轻而有活力。 那就不用刻意的去关注跟了解了，但我觉得为国争光的事情多少都不算多。 嗯，是的。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互动话题当中。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我觉得敬语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打了一个样啊， 嗯， 就是知道了这个夺冠的消息之后想去追热点，追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因为反正也听不懂哈。 啊！我怎么觉得我又被套路了？所以我就又中年了，是吗？ 哎，并不是啊。 但看到大家的答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怎么 说？荣 说出了很多女生的心情，心心念念的想买一款包包，但真的买到了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嘛，还花了那么多钱。 嗯、有道理。 其实真的不会像自己想象的，哎呀，这个包得到了之后，我一定要天天背，什么时候我都要背出去。大部分时间是放在家里落灰，而且基本上我发现到了冬天没有什么背包的机会，因为衣服都有兜啊。嗯、 但是他 揣兜里就可以了。 但是王者这句话好有后边一句啊，但目前我在北京还没有撞过包。 哦， 然后又发了一张自己背包的图片， 好看， 太心机了。 这个包好看，而且真的还挺贵的。 是， 哎呀，羡慕啊！我觉得我买完之后会不会也有这种不过如此的？就这样安慰我吧。还有像幸福就像沙跟我们提到了说，期望太高的事情，每个人应该都有遇到过吧？就是排队啊，家门口有家牛肉面店不大，但是每天不到饭点啊就排到了大街上去。我去吃过一两次，觉得。味道就那样啊，不会如此。可真的是，就大家可能有排队情节吧。就一看一家，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会先去那个店里看一眼。如果店里人坐的很多，哪怕要排队，我也要在这儿吃，那说明它好吃。 是。 如果去望眼，觉得哎店里没几个人，很冷清，就会默认为它做的不好吃。 其实我觉得你这种分析完全是对的，因为我有次踩了次雷，就是因为旁边的那家烧烤摊真的排的很长队。 嗯。 旁边有一家烧烤摊就在他们家隔壁，一个人都没有。 嗯。 后来我当时想，那就在旁边吃一下呗。吃完以后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这家了，你知道吗？超级难吃。 就是 所以他们家没有人是有原因的。 就真的是不过如此的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位人物呢，其实他也是从抖音上来火的，摩登兄弟刘宇宁嘛，对不对啊？那你听过他的歌曲之后会不会觉得就不过如此这种感觉呢？我估计应该不会。如果会的话，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多粉丝了，对不对哈？ 应该也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你接下来这首歌该怎么放啊？这是《新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我行即我道》， 哎， 公布了 MV， 那么曲风非常的燃啊！大家已经听到了这个前奏的部分。 但是你知道他在其中扮演的是谁吗？在 MV 当中， 谁啊？ 丁春秋，这有点可怕啊！来听听看，《我行即我道》，来自刘宇宁。 前尘纷扰，奈何命运笑里藏刀，与恶同道，半生煎熬，执念成狂，心魔难逃。忘却爱恨，斩断煎熬，做个怪物，笑着咆哮。如果背弃信仰丢掉，不如放肆冲破云霄。我与

and bad boy smooth, body hotter than the sun.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I look so damn good on ya. Ain't got time right now. Miss me with that, what's your name? Your sign, it's out of time. I just called an Uber and it's out of time. Oh my God, what is this? Want you all in my business, baby, I insist. Please don't blame me for whatever happens then.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if I get you in trouble now. See, you're too irresistible, yeah, that's for sure. So if I put your hands where my eyes can't see, then you're the one who's got a hold on me.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It ain't my fault.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Zara Larson 带来的 On My Fault， 这个并不是我的错啊，感觉呢整个曲子当中都是用非常激烈的形式来说到这句话去，你知道吗？这事儿不是我的错，你找别人去吧。 现在特别想说这句话的应该是甄子丹吧，因为10月3号的时候他主演的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这是上映的第二天，但是呢片方却突然发了长文公开批评甄子丹，说没有契约精神还有职业道德，并且曝光了他在片场的种种行为。这个文章贴出来了之后，很多人都去关注了，那甄子丹本人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评论这个文章，说你们真的是很无耻的一群人，这种卑鄙的宣传行为我是不会容忍的，等着我的律师信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冰封侠，这是系列影片的第二部，11月2号上映，那两天呢仅仅收获了票房1606万，票房真的是超级惨败，口碑呢更是一塌糊涂。所以呢现在刚刚开始呢，双方的主创以及那个主角就已经开始打得不亦乐乎了，大家还会选择去看吗？反正我呢应该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演的如何了。 你要这样看的话，这个宣传行为好像就真的是还真的起到效果了呢。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种心理可能会反而起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宣传的效果吧。好了，来听到的是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首主题单曲，来自汪苏泷带来的时空行者。 眼头越照在长夜，慢慢从前忽近忽远，你背影像幅画卷，一句再见咽在嘴边，可牵心中的原野，此刻

是会选择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 徐慧欣的一首单曲《美好的时光》，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这里也是带来美好时光的早安音乐秀。 嗯，感觉好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家了，因为刚才呢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我想了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就是一首特别好的好歌，就当时觉得特别特别想听，但是听过了好多遍以后都快听吐了，之后发现好像也就不过如此。 这应该是你的闹铃吧，郭鹏？ 真的是我的闹铃，你怎么猜到的？ 对， 哎，你这是破梗王哎！我还准备把这个梗稍微埋得再长一点啊。 就真的郭鹏会把自己觉得好听的歌全部设成自己的闹钟，大概不过一个星期吧，然后就说这歌真的不过如此，我说挺好听的呀，但是我的闹钟。好了，不用说了，我懂了。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的方法是什么？我上了大概十几个闹钟，然后换了十几首不同的歌曲，以便每首闹钟的出来频率的话不会那么高一点啊。 你要一直听同一首歌，连续听肯定会吐，肯定会觉得说啊不过如此。但其实一些翻唱的版本啊，重新演绎的方式会让你惊呼说哦，原来我没有发现这首歌居然这么好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上周大热的综艺节目当中的《梦想的声音三》。上周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啊，林俊杰抽到了一个题是关键词古典，那么要翻唱的是周杰伦的歌曲。把周杰伦的歌曲和自己的歌曲加在一起，再用古典的方式引入，真的呈现得特别棒。很多人也是在朋友圈当中争相转发他这一段演绎。那么上周他依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对，那这一次呢，他要翻唱的是最近大热的《延禧攻略》当中的片尾曲《雪落下的声音》。关键是这首歌曲还没有开始，刚开口就融化了现场的观众，略带沙哑的声音呢，将曲中的这种凄凉是诠释得非常非常到位的。我们这样，我们先听听看他到底是怎么诠释的，然后一会儿再说其他人的这种反应跟感受，好不好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开口就觉得耳朵要酥的感觉啊。 比如说像现场的导师王嘉尔是享受到忍不住张开双手啊，大赞歌声让人感觉就像躺在枕头上一样。 平静，在城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定把快乐尝尽。 发表对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得奖感言， 这怕是一首新歌吧？这真的是之前我们在《延禧攻略》当中听到的陆虎去唱的那首《雪落下的声音》吗？完全就是新歌， 完全不一样啊！就你刚才说到了，其实王嘉尔呢，在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呢，觉得像有人用毛笔撩我的耳朵。 嗯， 然后谭维维更是直言，他唱第一句我就觉得我在他手里了。 嗯， 片段播出之后呢，在微博热搜当中呢也是迅速飙升，不少网友大赞说听得我好想哭，卷子写不下去了，眼泪都给你。包括呢很多人都觉得，就这一次呢 JJ 拿到的关键词是金碧辉煌嘛，就是无论是选曲还是表现方式都还挺到位的， 非常的金碧辉煌啊。那很多人都说是 JJ 把自己唱哭了。林俊杰呢，其实在这当中运用了两种乐器，就一个是中国古典的乐器，一个是西方经典的乐器，大家不知道听出来了没有啊？就是二胡跟萨克斯。 是， 就再配上他自己的临时高音，一种大气磅礴感就油然而生了。 哎，是的，那这一次呢，刚才我们跟平台上的左耳呢说，我听的都要哭了，本来准点能够到单位，但是为了听完我就减速来开一下哈。然后呢，这个但是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了哈，就比如说神秘独同语说不喜欢太用力，失去了歌曲本身的意义。这是一个竞演节目， 就改编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对、啊、 如果说是放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可能路虎的那个版本就 更 贴合， 我觉得更合适。 但是放在节目当中加上金碧辉煌的这个关键词， JJ 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说被耳朵呢拿毛笔撩了一下的王嘉尔啊。王嘉尔这一次呢拿到的是 Fendi Man， 这次他的改编呢，包括他这次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这个蒙古族的选手在做一些沟通跟交流哈、啊，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这儿、当然呢，这次呢这个王嘉尔呢完成度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有非常浓厚的王嘉尔的这种嘎嘎式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们来， 所以这首歌也会比较像 feeling like Papillon， 不能老这么说，巴比龙也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Fendi Man， 还真的挺像的。 我说什么来着？ 真的挺像的， 是吧？Feeling like a Papillon， 巴比龙感觉马上上线了啊！来 Fendi Man。Made a great war 2007, yeah. Made a Fendi jacket, dumb, shoulder, body, do, yeah. Made a brown Fendi building with my flip flop, yeah. Call me Fendi, man. Welcome to my Fendi, man. I got all them diamonds, it's on my ambition. No boundary, no limit, no restriction. I'm a dreamer, dream big like the universe. Be the leader, be the night. Okay, yeah.Hey, dance and be so drive like rollercoaster ride, yeah. What kept me alive? Ambition by my side. Don't call me savage cause I made it happen. When you don't, chances come and go. They got no patience, no they don't. Team and label what I mean. You were ready, we gon' slay. You are you, I am me, no need comparison. Stay 144, season 4, season man. History in the making, everybody say yo. With my Fendi son, Fendi man, Fendi man, Fendi man, Fendi man, Fendi, yeah, yeah, yeah. Get the Fendi on my back, cause they love me l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Bobby long. Get the Fendi on my back, cause they love me l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Bobby long.别老拍别弄。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嘉尔带来的 Fendi Man 啊。刚才鲸鱼打开话筒前的一刻说了一句话，我能说吗？ 嗯啊， 来，我们再来玩一下。 不是，这挺好玩。Feeling like a Papillon。 哎，你觉得王嘉尔其实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确实就是一贯的这种嘎嘎的风格嘛，对不对啊？而且呢，这次我觉得非常牛的是，大家其实听不出来，在这个，因为我们是音频嘛，对不对啊？但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呢，实际上它有一套。 舞蹈 招牌的后空翻的动作，而且呢，不光有很有难度，他不是翻了一个，他是直接连续翻了两个啊。 所以其实，在海外学习多年，自己拿手的也是舞蹈啊，这一套动作对他来讲，其实也算是小菜一碟了。但是除了嘎嘎的这个演绎呢，导师胡彦斌算是这一期当中的一大亮点了。 是的， 因为他是发挥出了神奇的改编能力，也是让导师团们都连连称赞说。啊，冰冰应该出现在10年以后吧？ 哎呀， 我们就好像第一次看到了《阿凡达》的那种心动的感觉。 说的也太夸张了，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嘉尔呢也忍不住站起来为他鼓掌，期待冰冰的这个改编。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全新演绎的《过火》，来自胡彦斌。是否对你沉默的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之中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感谢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留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提交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许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把你就抱紧爱惜，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压得无悔，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你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得 怎么样，有没有想叫出 skirt 的冲动啊？ 我只是想叫出那句啊，真的是小狗吗？ 人家是 wow 不是 ow， 让你 ow 了以后就真变成小狗了好吧。 我以为冰冰是因为推出了新专辑当中有首歌叫小狗，所以我在这当中加入这种元素。 是啊，挺有意思的。好了，大家反正去多多的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梦想的声音，我觉得算是近期的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呢比较非常有新意的一种了啊。大家之前呢在比拼的是歌技，比拼的是这种素人音乐的梦想或者成长的力量，这次我觉得比拼的就是现在的比如说胡彦斌或者是林俊杰他们的改 变高超的一种能力了。 对， 那除了这次提供给大家哈，今天有连续三首的梦想的声音，这是音乐类节目。那同样呢在这个脱口秀环节，大家除了可以继续关注奇葩说的更新之外呢，要告诉大家吐槽大会第三季已经开始更新了，昨天晚上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是昨天你吐槽了半天是吧？还是看了半天吐槽？ 看了半天，真的特别好 笑。真的就是主咖是王力宏，他还请来了陶喆啊、热狗啊、王菊啊等等话题人物聚集在一起，所以第一期是相当的好看。当然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持续关注， 慢慢来分享一下了。好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天气，冷空气呢是影响了本市，午后呢城区的空气质量将逐渐好转，晚间呢改善到良好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冷空气的势力比较强，大家需要去多多注意一下天衣保暖了啊。 那本周的天气呢总的来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但最高气温差不多只有10到14度，所以大家早出门的话多穿点啦。 是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鲁向会的鱼儿，我是郭鹏。 你叫我干嘛？我是静鱼。 我叫你干嘛？ 鱼儿啊。 哦，鱼儿真的是静鱼。好了，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 今天有帅气的代班 DJ 哦。 对，那明天鱼儿你再游回来好吗？ 先让鱼儿去睡一觉吧，困。 好了，拜拜各位，明天见。 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 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姐姐，秋千荡得再高点。